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规划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在你的来访者当中啊，有多少人的工作是通过猎头找到的？ 有一些吧。 百分之多少？ 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对吧？ 对。 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在互联网、金融和地产行业这三个行业当中啊，原来呢都是猎头扎堆的行业，也是人员流动频繁的行业，但是最近呢猎头电话减少做最多的也是这三个行业。我们来看看一位朋友的案例啊。这位朋友我们姑且叫他李明，这是个化名啊。原来呢在中小券商做并购重组业务，正准备跳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个现实，好久都没有接到猎头的电话了。以前啊，天天接到猎头电话，甚至一天好几个，都快成骚扰电话了。而现在正需要的时候呢，反而一个多月没有接到猎头电话了。同样，做这些项目的猎头公司也说，我们现在打电话的数量确实比原来少很多了。当年他是怎么来的呀？3年前，他从一家头部券商跳槽到了现在这家中小型券商，因为当时行情比较好，大家都有饭吃。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从大平台往中小平台跳，一来呢可以直接带团队，二来待遇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现在呢，他们想要再跳回去或者是再跳出去的话，也都比较难了。所以今天一开始呢，要和华兴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找我的猎头越来越少该怎么办。看来你那边的咨询者还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确实有一些猎头，但是您不一定找猎头的工作嘛。因为我的这些咨询者好多都是职业转型的，就是我原来是做金融的，我现在想转到教育培训的。那猎头肯定不会，猎头猎的都是你原来做金融的，你就一直做金融的这种。 好，那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啊。就是原来是香饽饽，现在呢没人找他们了。跟这房子似的，是吧？原来天天打电话割卖嘛，现在都没人来问他了，房产中介关门了都。该怎么来调整？ 你就转型呗。 好，给我们一些思路或者是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那就是第一个，就也两种调整方式。第一个调整方式就是继续在自己这家公司老老实实继续干活呗。就是你也别想着什么猎头电话不电话了，那就是干啥就干啥呗。 这个倒是很实在，是吧？没有电话了，咱也不能够到处折腾，是吧？先把现在这个事儿干好。现在这工作先稳住。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主动出击，就是如果要是想换工作的话，就别等猎头电话了，主动参加各种各样的有什么论坛呀、培训啊，然后链接一些人力资源招聘的人群，就是招聘经理的这些人群，然后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招聘机会啊，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说第一个啊，什么样的人适合第一个，什么样的人适合第二种？ 第一个呀，公司是稳定的，这个不会有特别大的什么裁员或者什么关门倒闭的这种风险，比如说国企啊什么这种。 好，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自己有一些想法了，公司也怎么讲，这个挣钱变少了，随时准备关门，部门随时准备裁员，所以他就得想这个我是不是得去链接一些其他新的人脉了。 跟人有没有关系？人也有不同的个性吧。 跟人没，不，有的时候其实这是外在环境被逼迫的，他不是跟人的个性有关系的。 就是有的人他是不是天生就想挑战，或者是天生就不甘平庸？ 他不甘平庸的人他也不一定会等猎头。不甘平庸的人会自己先出去作去。 好，那是不是我们选择前者的这个安全系数更高一点呢？ 相对高一些 啊。等这个环境变了之后，因为刚才所说的这些行业都是有巨大周期性的行业啊，特别是金融和地产，是不是？ 对 对，等熬过这个低谷之后，会不会你又会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了？ 不好说这个事儿，因为有一些行业可能就再也不会存在了啊，因为不有人工智能来了嘛，对吧？ 还有一些行业可能过了它的黄金十年或者是二十年了。 对对对， 是是， 它有一些行业就是真的周期行业，它就是有这个上升周期和下降周期，比如说航运这种，就是周期行业嘛。然后还有一些行业是被新的这个技术和新的所替代了，比如说能源，你现在做煤炭可能就肯定是那个衰退了嘛，它有很多新能源，什么页岩油、天然气什么，这就变成了好的行业了。 好，下面我们从心态的角度跟大家来打打气吧。就是说如果我们走也走不了，现在这个单位呢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是吧？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未来呢？ 就未来会比这个更不好，所以你就接纳了。你想，李开复写了一本书叫做人工智能 AI， 最新写了一本书，我看了一下他后边关于工作那个，就是有可能在他的预言，有可能在10年到20年之内有一半的工作都消失了。 他是不是靠这个挣钱？ 他不是靠这个挣钱。 他是不是靠唱这个人工智能卖书演讲挣钱？ 他已经这样了，他还用得着靠这些来挣钱吗？李开复了，他都是，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会更惨的，所以没关系。有未来会有更大的麻烦，你再想你现在这点麻烦就不算啥了嘛。 华欣也是自成一派啊，这个思想呢当然也可以被某些人所接受啊，当然如果大家接受不了这种就是未来可能 不真 的 是这样，就不是我要接受，是真的是这样的。上海第一家无人营业厅已经出现了，就是银行的营业厅无人的已经出现了，然后试点了。如果这家无人营业厅比如说运转了3个月到半年，运转的不错，那么是不是可以被铺开？ 可是我们如果把时间往前倒推，几十年啊，上百年，在以前那个时代也曾经幻想过有什么样的高科技啊，改变人类的生活。最有意思就是说啊，大家都不用干活了，躺着就能够有吃的了，机器人都给你送到嘴边了。那实际上也没有实现。就是人们对于科技的这种期望值，是不是远远高于人类开发科技的这个实际能力？ 那不一定，现在就不一定了，在过去可能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更多的思维去面对现在这个情况 啊？当然可以不工作了，对吧？我觉得也可以。就是现在不工作也有一些人不工作，就是因为现在社会发达了嘛，社会发达了之后，就是你想让自己这个咱们不能叫温饱，对啊，就像你像国家也发展了嘛，你要像自己温饱这件事儿还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另外我们从自身建设的角度来说一说吧，就是找你的猎头少了，但是猎头并没有就此消失， 还真不一定， 他是找别人去了， 还真不一定，就是因为原来 我们不说那么宏观啊，就比如说你和我都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位朋友叫李明是吧？还有叫王明、张明各种。那么也许人家找的是你的同事，但是没有找你呢。 那不一定，他要有一个那个，估计猎头可能这整个这个领域他可能都暂时不那个不考虑了。 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想法，就是说任何一个领域都是缺少优秀的人才的。尽管你这个领域可能处在低谷，或者是处在一个下坡的环境当中，但是依然还是有工作机会的，只不过你不够优秀而已，就像应届毕业生找工作一样。原来有些企业招 得 多，现在招得少。我觉 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就什么叫有些领域叫周期性领域，或者叫做这个就叫周期性领域吧，就是很有可能未来这个领域就没了嘛。当这个领域没了，他这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就其实是没有用的。 那如果我们回首， 他只能换到一个新的领域来。 回首过去的20-30年，哪个行业没有了？ 哪个行业没有了？比如说修钢笔的。 这不算行业，这只是算一个岗位而已。但这个属在 翻译啊、嗯，未来就会没有司机没有了吧？ 不是，我们现在往前推啊， 哦，往前推， 更多的是一些岗位没有，而不是行业没有。是啊， 但我想说的是，这个行业就算是有，它也会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举例，比如说，那个过去有那个金融行业证券操盘手， 嗯， 证券操盘手现在几乎就没了。原来穿一个红马甲去给你做操盘，挣收入很高的，现在完全都用机器来去做这个这样的事情了。 嗯，所以它可能是某些岗位淘汰了，或者是减少了工作机会，但是又与此会产生新的工作机会 啊，不一定。就这个行业，可能原来有一万个岗位， 嗯， 有不同类型，然后现在只剩下一千个了，剩下9000个岗位都被机器所取代了，就这9000个能做，那我就剩那不是九千个，就剩1000个了，不是9000个，有9000个都被干掉了，就剩1000个，我未来就只有这1000个了， 嗯， 那你原来是有10000个需求的话，那你剩下那9000人干嘛去？那剩下9000人只能去转行， 嗯。 啊，他可以转到新的行业嘛？就是未来有机器出现，人工智能出现，那你肯定会产生一些新的行业或者新的业务嘛？ 嗯， 那你再去转到一些新的业务来去做嘛？ 嗯嗯，好，这是我们刚才由一个算是券商从业者他的经历所谈起的话题，找我的猎头越来越少了，该怎么办啊？ 嗯， 当然，我认为环境有可能没有你想象那么坏啊，也许猎头也正在考虑转型的问题呢。 啊，对，是这样， 是吧？也许有一天啊，新型的猎头又会找上了你啊，也许呢，就像环境所说的哈，带着人工智能标签的猎头又会找到了你呢。 嗯， 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在这样一个数据时代哈，雁过拔毛，你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能力以数据的形式啊留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啊，这样的话呢，让机器也好，让人工也好，都能够知道你，搜索到你，有机会就会想得到你，而不要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从业者。好，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咨询部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帮帮下面这位朋友，他说我现在在工厂工作，一个月得加班60个小时，挣8000多，每月休6天，为什么我想辞职的时候，家里面的人都觉得我是不争气的人，放着这么高的工资不做？其实他们不明白，我每天下完班都晚上9点了，上夜班很累，然后我又不甘心这样在公司里面，在工厂里面待一辈子，大家觉得我做错了吗？谢谢。我们算一下，一个月加班60个小时，每月休6天，那么就是工作24天啊，平均一天是加2.5小时吧， 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加班长度啊， 嗯， 对，但是他晚上觉得9点多下班他受不了，此外可能还有体力上的这种辛劳啊， 嗯， 所以想辞职啊，嗯，你觉得他做错了吗？ 没有， 他的父母觉得他不争气啊， 他没算清楚这账， 嗯， 他父母也没算清楚这账。 好， 他一个月是多少？24天，对吧？每天10个小时，对吧？每天十个小时，一个月就是240个小时，一个月8000块钱，8000除以24是多少？ 我给你算一下， 8000除以240是多少来着？833。33，一个小时33块钱。 嗯， 好，你知道一个小时工，现在小时工一个小时多少钱吗？35块钱一个小时， 也有40的， 也有40的，所以他现在干的活还没小时工挣得多呢。 啊， 嗯，是不是可以？是不是该辞职了？我干小时工行不行啊？ 那他这个 我干小时工一个小时还40呢？ 那他这个还有社保呢，是吧？是不是还管饭呢？ 小时工也有社保，以后都有社保了。 他这个是不是工作没有那么的奔波呀，不要这家去了去那家呀，或者说稳定啊。 当然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小时工肯定他的技术含量肯定比小时工的技术含量高得多的多了嘛。 他没说他具体是什么样的工种， 对吧？不知道什么样的工种，对吧？很有可能可能高很多嘛， 嗯， 对吧？那现在就是我的收入跟小时工的收入是持平的， 嗯， 那我干嘛不去？我不是说你要去做一个小时工嘛，对吧？但是我是说有很多的工作可能一个小时50块钱，一个小时70块钱，嗯， 但是华清你 然后工作还能8小时， 你算错了， 嗯 嗯，因为我请过小时工，我问过那个小时工， 嗯， 我说你一天能干几个小时， 嗯， 刚才我们算的是他能干十个半小时，对不对？ 嗯， 小时工可干不了十个半小时。 啊，对，咱不能 上午一家，下午一家，晚上还有一家，一家也就大概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对对对， 这样 没问题，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算单位小时的时间，就已经跟小时比小时工还差了。我没说让他去干小时工，但我想说的是，对于他现在的这份工作，他完全可以找一个至少比小时工收入更高一点的工作了吧？ 啊，好。小时工其实挣的也挺辛苦的， 那当然了， 是不是？ 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把这个比喻让他再跟他父母说一说，父母可能就想通了，是吧？ 对，就你别算月薪，你算时薪嘛，这是一点嘛。然后第二一点就是说，人工作到了一定阶段，这个钱和时间，其实人们活着不就是？人们主要是在乎两个东西吧，一个是钱的资源，一个是时间的资源嘛。 嗯， 可能在你刚工作的时候，你觉得钱很重要，所以拿时间去换钱嘛，天天加班去换钱嘛。但是当你到了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时候，全相比时间而言，钱的重要性在下降，因为你到了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其他的角色出现了，你当个爹，当个妈。然后父母又生病，你得陪着父母，这都要花时间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时间更重要了。啊。当时间更重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得考虑说，我现在这个，我现在拿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挣这个钱，值不值嘛？ 但还有很多人是钱和时间都重要， 钱和时间都 怎么办呢？ 对啊，当钱和时间都重要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到底是选择在这一个小时抛弃钱去要那个时间，还是去选择在这个小时要时间而去。要钱去那个抛弃时间。 他还谈到，他说我不甘心，不甘心这样在工厂待一辈子。 嗯， 言外之意就是还要有发展。当然在工厂有发展也可以，他是不甘心这么做一辈子，而且才在工厂。 嗯 嗯，那么这个岗位对于你来说能不能够有提升？我个人觉得不是说在工厂就没有提升哈。 嗯， 工厂你也可以成为技术能手。 嗯， 是吧？你看这个新闻报道当中也有很多这个技能高手， 对， 他们享受着这个中级、副高、高级职称的这个待遇。 啊， 不说国宝也是长宝 啊， 是吧？ 然后 当然这种人很少啊， 然后人工智能就来了。 不一定啊， 就有一些岗位就会被干掉啊，对吧？ 对，那被干掉他也是可以第一个拥抱人工智能的人呢，是不是？ 也不一定啊。好， 你想人工智能要进入一个领域，是不是首先要熟悉这个领域？怎么熟悉这个领域？华欣有点人工智能这个威胁论了哈。 嗯， 人工智能就算要熟悉这个领域，他也要找最熟悉领域的这个人去学习。 嗯， 而不是一帮程序员他能学出来。 嗯，不一定，还真不一定。 嗯， 就是人工智能在过去下围棋的时候是找围棋高手来去学习的，但是在现在最新的人工智能下围棋已经不需要， 只是在围棋， 他只需要逻辑算法就可以了，就程序员把算法往里搁就行了。 围棋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环节， 他只要有规则，只要把规则和这个胜负搞清楚就行了。 但是在工厂环境当中或者在制造业当中，这种变量的因素可太多了。 嗯 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走这个技术路线的话呢，也是有你的立足之地的。 嗯 啊，我打一个比方哈，可能大家没有接触过工厂，我接触过，身边有朋友在，同样的设备啊，从欧洲引进的非常先进的设备，可是在咱们这儿就做不出来那个高质量的这个产品工业品啊。我不说是什么， 嗯， 那就找人专家来指导来培训。 嗯， 培训完之后呢，可能还有点吃力。你看看，这是人工智能能代替的吗？这已经是非常高精尖的这个智能装备制造的设备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我觉得这个哥们儿他一个月挣8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工厂不应该是，如果他是高端装备的这种，当然无所没关系了哈，芯片类的。但是我觉得是高端装备芯片类的，也不可能一个月给他8000块钱干60个小时，20000块钱差不多。 啊，好。但是你想，在一个很好的工厂里面，他也有8000的，也有20000的，也有更高的呀。他是不是处在目前的一个比较低端的一个这个 他有可能，对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嘛，他有可能处在一个低端的行业嘛， 嗯， 就是被升级的行业，所以我觉得他的离开可能是 好 是正确的。 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啊，你一定要找自己能够升级换代的这个地方机会，是吧？窗口，一定要找到这样的地方，在原来的厂子里面有这样的机会，那你继续去寻找。如果没有的话，你在外面能立足吗？不能立足还是回去吧，等到能立足了你再出来闯也可以，就是 骑驴看唱本吧。 可是问题就在这儿嘛，就是他的最尴尬的问题是在这儿。假如他不是一周工作六十，不一个月工作六十个小时，他一个月工作三十个小时， 他就没有这个危机感了，他就会一直在那待着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不给他8000块钱，给他4000块钱。 嗯， 这样对他的好处是什么？这样他才有时间来去接触外边的世界，了解外边其他的行业，学习外边其他的能力。 对，尴尬就尴尬在一个月如果是挣6000-7000。 对啊，现在的问题是他挣6000-7000，还有60个小时，他完全没有时间了解外边的什么信息，学习其他的新的技能，他完全没有这个东西，这些全都没有。 嗯， 所以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好，找机会啊，还是不要裸辞啊。你尽管这么辛苦啊，但是忙里偷闲吧，或者说呢，挤时间来去感受一下外面有哪些你可能能够适应的地方。好，那我们都认为你没错啊。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工作，心怀理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也送给你一首歌曲，加油。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这首歌曲的氛围和歌词的表达应该挺贴合这位朋友的内心想法的，有点受伤了。他说，我做错了吗？其实追求理想永远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得分清楚现实，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啊。当然你要想做毫无风险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没有生活在真空环境当中，所以当我们权衡了此时我们能做出的最优的选择，那就去做吧。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22岁，毕业一年之前做助理，因为不太稳定于是离职了。后期啊，找了一家中型公司做行政工作，转正前半个月领导说我性格不合适，让我自己离职，这样呢也是为了我好。离职原因呢，他让我写个人发展现状呢，是离职2个月，面试了很多家，包括一些大公司，都过了复试了，可是还是没有一份 offer，身上快没有生活费了，想边兼职边找工作，可是没有途径，不知道做什么，找不到原因。面试没有消息，我会主动打电话，知道结果后虚心请教，注意什么，哪里不足，缺乏什么的。然而依然没有任何的结果。时间太长，很多次都要崩溃。马上就要过年了，我该如何在满足自己生存的条件下，快速找到一份能够长期发展的工作呢？谢谢。我们也即将进入广告哈，广告前我们先来分析分析，他前算是一份半工作吧啊，可以对他来应聘或者是今后找工作有哪些帮助或者是参考？ 没什么参考， 为什么？ 就一份就工作了个试用期， 嗯， 没什么参考， 就是刚毕业这一段时间， 对， 对他来说， 当初领导让他去离职，他不应该离职， 可以归零了。你的意思是吧？ 对， 没有参考的话，那就把他忘记。 对， 嗯，你刚才说领导让他离职，他不应该离，可是那还没转正啊。 这个、 试用期期间呢？ 试用期期间，领导如果要是以裁员的方式离职的话， 嗯， 需要补给，按照劳动法需要补给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如果不以裁员的方式，就是员工有错误的方式来去离职的话，那应该指明错误，并且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根据这个错误，领导这么一说，只是说不太适合，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嗯，就是， 从劳动法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他要有确实不符合这个岗位要求的 对 一些表现， 对，确实不符合岗位要求的表现，什么多次迟到、早退什么的，并且拿出证据证明来。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如果这个员工去劳动仲裁，一仲裁一个准。 好 啊， 那当然，可能公司也有很多种方法想让他走啊。我们这是做最坏的打算。 啊，对， 那就算走了啊，就算走了，那么刚才华兴认为呢，这两份经历对他来说没有太多的帮助。我倒是想问问，就是他如果性格不合适，或者说能力不行，是不是能够为他今后的改正或者是提升啊，找到一些突破口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是不一定，领导就找了这么一借口就把他给干掉了。 哦，换句话说就是你也不要太悲观，太否认自己，是吧？ 对， 嗯， 对，没准以后他在求职市场又遇到他的领导了呢。 哦，但是我还想问问他，第一份工作是做助理，因为不太稳定，他是主动离职的，那这个难道不是一个教训吗？ 什么叫教训啊？ 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没干多久，因为工作不太稳定，你离职了。 嗯， 后来去一个更大的公司，是吧？ 嗯， 更大公司没有要他。 嗯，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在一个小型公司，或者说你的能力也就适合那个小型公司，先工作一段时间呢？ 他不离职不了吗？他不是结果放弃了吗？不工作了吗？ 是啊，就是我们现在反思的话， 啊， 他是不是那一步棋走的不太对呀？ 啊？啊，对啊，所以我就是说，他当初领导让他走，他就不应该走。 不是第一份工作。他自己主动离职的那份工作， 哦，也不一定。 嗯 嗯，我觉得也不一定。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可能这个公司没找对。 嗯嗯嗯，好，所以华兴的意思还是归于运气原因，是吧？ 对， 碰到了不好的公司和不好的人啊。 嗯， 我的观点是你得反思反思，是不是自己，在第一份工作之后呢，心有点高，是吧？心气儿有点高，或者说不太稳定，所以说啊，你看第一份工作没干太长时间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也没有把握住更好的机会。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析这个案例，看看能不能够给他一些建议。稍后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 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职业生涯规划的咨询师马华兴。我们继续来分析第二个案例啊。这位朋友呢22岁，应该是一位95后啊，工作第一年因为认为那个工作不太稳定就主动离职了，后来呢又找到一家更大的公司做行政，但是快转正的时候领导说他性格不合适，让他主动离职了。接下来的2个月呢，他找了很多公司面试，也都进了复试了，可是依然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邀请，感觉生活费都快成问题了，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目前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比较的迷茫，也情绪上快崩溃了，他想寻求一下帮助。华兴的意思呢是前2份工作就让他归零吧。啊，我的意思呢是你要从第一份工作当中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不太稳定啊？你说工作不太稳定，我们可能会说你不太稳定，是不是还没有完全积累出这个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贸然的离职，可能后续再遇到坑的话，你的风险系数就加大了啊。供你参考。来，我们接着听华兴的建议，后续该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他应该去了解发现一下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其他的能力，就不要老想着挣钱，不要老想着工作的事儿，打工的事儿，想着要想一想挣钱的事儿，就是打工跟挣钱显然是两个，虽然他们有一些相关的地方，很多相关的地方，但是其实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打工就是我应聘到一家公司然后去打工，但挣钱就不是了。挣钱我有各种各样的合理的合法的方法来去把钱挣到，我卖个东西我也能挣钱，我写两篇文章然后也能给我钱，对吧？我有各种各样的，我拍个抖音也能给我钱，对吧？我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挣钱。所以他现在说现在不是缺钱吗？缺钱就得想办法让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去挣到钱。 都说95后工作主要的目的不是挣钱，主要是看有没有感觉。但是他现在呢是缺钱， 他缺钱嘛，就想着怎么挣钱嘛， 所以你就不要把自己放得太高了，是吧？先解决这个生活费的问题吧。 对 啊，这是华兴非常实际的指导。我的想法是这样，人还年轻，难免遇到一些沟沟坎坎和挫折，不要忘了 你还有一个家庭作为你的后盾，不要死扛，是吧？该寻求支援寻求支援，该寻求心理安慰寻求心理安慰，千万不要一个人就是把这些都放在心里藏在心里。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也许你那段时间运气不好啊，是吧？或者是那段时间这个企业的招聘方啊 HR 心情不好啊，或者说这些行业是吧有问题，也有这些原因在里面。所以尽管我们不是完美的，但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 嗯 嗯，好多寻求一些帮助，你的亲朋好友他们也许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嗯 嗯，是吧？ 反正就是得想办法去挣钱，然后我觉得他已经说的绝到这个程度了，我估计他父母也给不了什么他太大的帮助，你知道吧？ 那不一定， 他是个男生的话，可以去那个就是更低端的工作嘛。这个只有几种方法吧，第一种就是去做， 比如说我认识华兴，是吧？那我走投无路了，我会找你啊，华兴，那个我现在手头比较紧，我不找你 借钱是吧？ 不借钱，你给我推荐一个能挣钱的活儿，那华兴。那马上就给你推荐一个，是不是？ 啊，对啊，那他得找得着人啊。关键的问题，我估计他现在也找不着人。 是，去看看， 就是 没有说。 你像啊，去找人，他就需要那个。你像我们一般来说，就如果你手里边有点钱，然后你发现找不着工作的话， 嗯， 那我们一般的方法就是你参加培训啊。你参加培训，那个好多有些培训里边就好多招聘经理、HR 在那儿，你就去那儿参加培训，准备好简历。 嗯， 你在参加培训过程中跟大家混熟了，把简历一投就完事了。但是你参加培训不得交钱吗？ 嗯，参加什么培训？ 各种各样的培训，一些什么人力资源技能的培训。我跟好多人的招就是你看啊，他们那个人力资源啊，他们老有各种各样的线下的培训，都是关于人力资源的技能的培训。那种培训里边就有很多人力资源，各个企业的 HR， 有管招聘的，有管什么的，他们都会去听。去听的过程当中呢，你带着简历去，去完了之后呢，他们分成小组，你跟每个小组呢聊一聊，聊完了之后呢，自己记住主动一下，拍出一些照片来，把培训的一些课程知识点都发到群里边去，然后呢，大家就都认识你了。认识你之后，把简历再递过去，这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面试机会。 嗯，好，这就是打进招聘官的圈子里面、 啊。对对对，就但是这个培训本身得花钱。 嗯， 就如果你说我手里一点钱都没有了，一般都得花两三千块钱吧，都是一两千，至少一两千两三千。 就是在你特别穷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舍得花钱，但是这钱得花在刀刃上。不能够乱花钱、 嗯、 是吧？ 嗯，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嗯、 在你特别穷的时候，在你特别拮据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钱花在对你有帮助的人和事情上面。 嗯， 另外你也可以请你的同学朋友吃饭呢、啊、吃饭只是一个由头、 嗯、 可以问问他们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啊，或者是说听听他们对你的建议啊，你适合往那些方向去发展啊，或者是你、 嗯 把那刚才所说的两份工作经历跟别人说一说呀， 对，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点，还有就是他都是做助理嘛，助理的这样的工作就属于技术含量比较低嘛， 嗯 嗯，就是技术含量比较低啊， 但是能做好很难的。 一般来说啊，就是技术含量比较低，而且他的升职空间也非常的小，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好的工作技术含量比较高，并且升职空间比较大的工作，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专业业务的工作， 嗯， 比如说我做个医生，我做个老师，我做个什么程序员什么之类的， 嗯， 就这种工作。这得有专业手艺才行。然后呢，第二个类型的工作呢，就是销售类型的工作。 嗯， 这都是升职空间比较大，然后能让自己能够快速晋升的。 好， 为什么非要选择做助理呢？ 哎，那为什么不选择做助理呢？我觉得啊，做助理是一个技术难度很高的，虽然不像你所说的需要运用到各种专业的知识哈、啊 嗯， 好比大学里面教的那种课， 嗯， 但是它确实充分考验一个人的情商。 嗯 啊，还有时间管理能力，沟通表达能力， 嗯 啊，此外他对于他的复合能力要求很高， 嗯， 比如说你会不会订机票啊，是吧？ 嗯， 你会不会订饭呢、啊？ 嗯， 订车呀， 嗯 啊，此外呢，你可能还需要一些财务方面的知识， 嗯 啊等等，所以他其实综合在一起的话，不是很多人都能做的。你也许这个企业高管啊，他在业务上很牛， 嗯， 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情绪很暴躁的人， 嗯， 是吧？ 嗯， 那么这个人呢，可能在专业上很牛，但是他在沟通上是有障碍、有不足， 嗯， 等等。那如果一个好的行政助理的话， 嗯， 我认为他也许会有很多其他优秀人所不具备的优点。 恰好也许你就更适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不，他的问题不是到底他适合不适合，还是这个就是他找这个助理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们站在企业角度来去说，企业如果遇到寒冬，这个企业如果遇到寒冬要裁岗位，先裁什么？ 先裁研究员。先裁那花钱， 首先是那个，首先裁这种就是不挣钱的， 对。 但是他一般，然后呢再裁什么？一般行政是会是在首先裁掉的几个部门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部门， 是 就会马上把行政先裁掉。为什么呢？行政这点事儿呢，可以让每一个员工自己去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企业不一定招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对，华鑫，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就是说，大面上来说啊，这个岗位确实有的时候可有可无，但是一个优秀的助理，那可能顶得过一个部门。 啊 ，OK， 这是这首先呢，这种情况呢也会存在的，但是是非常少的少数啊，这是第一点。 希望你能成为这个少数， 他进都进不去，你说他该成为那个少数，他进都进不去。还有一点呢，一般来说，企业如果一些小的企业他不裁那个助理，往往是因为什么呢？往往是因为那个助理跟那个老板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关系。所以呢，那个老板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 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质，就是能信得过，守口如瓶。 对啊，这个老板信得过的人，往往都是老板的亲戚，小公司啊，往往都是这样的。 也不一定哦。我认识一个， 或者是跟老板曾经关系特别好的人，就比如说，打小都一块上下学， 也不一定啊， 都是这种，就差不多都是这种。 我还认识一个啊，他是一个身家非常高的一个老板的这个，算助理也好，算秘书也好啊，对，但是和人家和这个老板一点这个亲戚关系都没有，朋友关系也是工作之后才建立的，等等，哎，但是就是因为他工作很出色，所以呢，办事靠谱。然后呢，办事漂亮，然后老板才信任他。当然就是华兴所说的少数中的少数。 对，他不是那个人，他就明显这一看就知道。 好，不管是不是啊，事在人为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要解决这个钱的问题啊，马上就要过年了。适当的时候呢，真的啊，千万不要忘了，家里是你的温馨的港湾，家里是你强大的后盾，加油。曾经什么都不懂的年纪，在日后若干年后看来啊，也许是最开心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初来乍到，刚刚到职场没关系啊，后面的路还长着呢。也许事后你再回望啊，这一段青春是你最开心的一段日子，也保不齐啊，加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这是一位92年的女生，18届硕士，读研期间公派出国半年，老家在河北，挨着北京和天津，现在呢在山东的一个私企工作，想跳槽但实在是迷茫，求指引。家里人呢一直希望他回天津，那样呢好像就可以找对象了，就趋于稳定了，这是家里人的看法啊。他呢想去南方，想去一个喜欢的城市，成家之前呢先实现自己的财富自由，但是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剩女，真的那么恐怖吗？我觉得华西啊，我先说我的感觉啊， 嗯， 就是甭管是去天津还是去南方，好像结果他们都注定了， 嗯， 去南方就可以找对象，生活就稳定了，去天津， 嗯， 就注定了要找对象，生活就很稳定，去南方呢就注定了财富自由，但注定他会成为剩女，这个逻辑对吗？ 嗯，就到天津也有可能找不着对象，成为剩女是吧？财富自由是吧？ 我觉得任何一个选项都不应该因为地域 到南方也可以找到对象， 不同 然后趋于稳定是吧？ 是不是？ 嗯，是。 他这个算是什么？是不是给自己预设了一种模式了哈？ 对，就是他为什么会是这么认为的呢？ 啊，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嗯， 好了。你给他一些建议吧，他很迷茫，不知道该听家人还 是自己。天津也是个大城市嘛，天津里边，天津也有好多好公司嘛，在天津也可以财富自由嘛，也可以成为一个剩女，啊！ 你这让在天津财富自由的人民情何以堪？ 天津大城市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之后后边就是天津了。 家人的这种建议，我们从实际的角度来说，离家近啊。离家近， 嗯， 可能家里的关系也能到那 儿，嗯， 啊，能延展到那儿，嗯，对他来说，工作当中或许会有一些帮助， 嗯 嗯，不是一个好坏选择吧， 嗯 嗯，去呗， 嗯， 但是他一直想去南方，想去一个喜欢的城市，言外之意他不喜欢现在的城市和去天津呗， 啊，对， 对不对？ 对， 你说这个城市的喜欢跟谈对象一样吗？ 一样，城市 久了就喜欢了， 城市有性，不是他城市也有性格。 嗯， 就不同的城市有不同城市的性格， 那不能先结婚再恋爱吗？ 跟那个城市的人是人文化什么的都有关系，嗯， 所以就是说他不喜欢他就不喜欢，不可能后面再爱上是吗？ 嗯，他可以为了其他的方面爱上，对吧？嗯，有些婚姻并不是因爱情而保持， 因为财务， 对吧？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而保持，然后到而且呢，恋爱的持续时间也就是18个月嘛。 嗯 啊，就是你到你18个月婚姻完了，到你18个月之后，你跟你的另一半的关系就不是爱情的关系了，所以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那你去南方可能也会慢慢消失啊，那种新鲜感啊。 对 啊， 跟那个城市也会那个对，但是你可能离不开了嘛。 嗯， 虽然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婚姻就爱情到了婚姻之后就变成了亲情嘛。 嗯， 原来你摸他的手多么的那个，现在你就变成了左手摸右手了嘛。但是你却不能把它割掉嘛。 嗯嗯，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去哪个地方都一样。 啊，就去个大城市 都一样， 去大城市没问题啊。就是我一般的推荐都是大多数的求职者一定要去中国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天津是新一线城市啊，嗯，没有问题。 那在这个前提下呢，就是那是不是还考虑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其他方面的问题，考虑其他的就是选择什么行业、干什么工作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企业， 嗯 啊，他有可能喜欢的不是那座城市吧，是那座城市的某家公司吧， 嗯。好，因为他没有说太细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方面给予你一些帮助啊。 嗯， 但是好像他很理想啊，就是成家之前要先实现财富自由。 嗯， 这个就不是少数中的少数了。 啊，嗯，对， 这是少数中的少数的少数的少数。 不是他提定义，关键他怎么定义财富自由？他所定义财富自由不一定跟我们理解的财富自由一样。去超市花钱不用皱眉头，这种财富自由是 作为一个18届的硕士生，我认为他对财富自由的标准不会像你那么低， 对吧？就去超市买个东西，然后不皱眉，我觉得这个财富自由 是我喝豆浆实现了财富自由， 完全能满足的，对吧？喝豆浆喝一杯倒一杯， 对，我不认，那是开玩笑啊，真的是买房买车啊，各方面生活水平都处在这个平均线以上， 嗯 啊，也许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财富自由吧， 嗯， 姑且认为啊，用经济的角度来衡量， 嗯， 一定要那么理想吗？ 这为什么呀？就是 对呀， 为什么一定要在 成家之前就得这样 实现财富自由啊？ 就是经济独立，然后 你看他背后是有啥故事吗？看到了谁成家之前没有实现财富自由，结果婚姻非常的悲惨，然后这个被自己的丈夫百般奚落， 是不是他更 变得很有依赖感，还是什么 女性独立一点 啊？对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但我觉得关键看你找谁吧。 嗯， 你找到一个人，他其实女性，那你再有钱，他都可能对你啊另眼相待，看不起你，歧视你。 嗯嗯、 你找到一个没钱的。或者说一般般的、 嗯嗯、 但是他这个价值观很正，是吧？三观非常对，那你不实现财富自由他也很爱你。 嗯， 所以你是不是有一点先把自己的这个安全感敢放出去了，认为我需要用更多的钱来买安全感，来买我这种所谓的人格独立呢？ 嗯， 同意吧，好像。 但是他也可以做这个选择啊，没问题啊，就是我做个剩女 对对对， 我就要做一个财富自由，你说服不了我啊，那也行，我觉得也可以，你接受这个后果就完了呗。 嗯，但是他又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成为一个剩女，真的那么恐怖吗？ 嗯， 他就是有一种， 不成为一个剩女， 就是、我也犹豫，又也犹豫。 就来了，我再说嘛，成为一个剩女也不恐怖嘛，我也认识很多人就是个剩女，然后人家自己活得也很滋润，然后有自己的男朋友也不结婚， 嗯、 财富自由。 嗯，你看他的这种心态很有意思，就是往往陷入一种什么呢，他自己能够把结果画出来，然后自己给这个结果定个性、 嗯、 你看是不是去天津就能找着对象了，就趋于稳定了，去南方就一定要财富自由了，但是前提就是自己视为剩女了、 嗯、 然后生活就很恐怖了。 嗯， 他一直在做这个叫什么定向选择， 就他有好多观点嘛，就是简单说，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写出来的这些文字背后体现出来，他内心有好多信念和观点，啊，就他认为这个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是不合理的。 不知道啊，不知道合不合理，就是他的观点。 我觉得很不合理，成为剩女就恐怖了吗？ 你觉得很不合理，但没准他就觉得很合理，是因为他在过往经历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这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不合理。 他没准过去就遇到了个事，对吧？这个事儿就发现说，你看谁谁谁就没财富自由，然后嫁了个呢，嫁了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就百般奚落他，他还依赖那个。 对 对吧？然后你所以必须得财富自由才能嫁人，这不就合理了吗？ 嗯，好，那最后他发现呢，也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儿呀，所以我们不能看他往火坑里跳啊，得挽救一下呀。 就是他有他的合理性嘛，就是假如他真的特，就是我们跟他讲了说，哎呀，其实呢，这个实现财富自由的同时，也可以找对象，也可以结婚，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说不行，我就必须这样。这个那个信念 太 根深蒂固， 嗯， 那就按照这个来去行动呗，你信不就行了吗？ 那华欣，你这么说，因为他跟你没关系， 不是，他要是我的来访 者，他又不是你的女儿，他又不是你的朋友， 他是我的女儿，我也是，我就会跟他说，就是每个选择背后都有利弊。 那咱不要用一生作为代价去、嗯、 值不值得， 知道这个 答案，那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他，你做了这个选择的弊是哪些、 嗯、 你愿不愿意承担那个弊，你愿不愿意承担那个坑， 还有 C 呢， 就是利弊嘛，就是不好的地方嘛、 嗯、 你愿意承担那个坑、嗯、你要是说我行，我认了，我觉得我就假如以后成为剩女我也能接受、 嗯、 那就接受呗。 嗯， 那就 我们怎么给他打开更多的选项呢，让他不要这么狭隘，你有什么方法？ 方法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嘛， 就是给他看其他的案例。 对啊，他有好还有好多其他的案例嘛， 对不对？ 就你给他 像华 兴 这样的，是不是？ 对，我还认得好多，真的， 北方也实现了财富自由。 对，我还认得好多成为了财富自由，也做一个剩女，但是就是不觉得很恐怖的人。 哎，也可以，就是这任何一个选项发生改变，我觉得都能改变他。 对，我还认识在天津结了婚，这个嫁了个好老公，然后这个生活。这个虽然不是那么的有钱，也没有财富自由、嗯、但是生活的还比较幸福的人都有。 对，哎，华兴，你有天津的亲戚吗？ 有啊， 哎，给我们讲一个能够改变他的例子。 就是也不是财富，肯定没财富自由嘛，好多呢、 嗯、 天津的亲戚，然后生活的都还挺幸福的。 嗯， 啊，还有这个在 嫁老公还不错吧？ 嫁的老公还不错，然后 怎么好了？怎么 养了小孩？然后一到反正就是正常的上班族， 嗯、 然后再工作，然后这个。也不加班，也不怎么加班，然后那个有每年有个假期，有假期就带着孩子出去玩玩，有老人小孩在一起，就是属于正常的幸福的住在天津的这样的，对吧？户口还是天津的，也是大城市，都挺幸福的吧？ 嗯、挺幸福的， 有这种幸福的，还有结了婚又离了婚还带着个孩子、嗯、也很幸福的 啊，也是你的亲戚啊？ 也是我的亲戚啊。 哦，他怎么幸福了 啊？